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北四环西向东方向惠仙西街北口有事故，队尾排在了安慧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二十位，杜德伟再见陆毅。 我的老朋友，当小伞我拥有。 第十九位 Kiki 复演小悸动。 想让你看见脸红，想被你呵护在怀中。 第十八位郁可唯地平线。十七位李晓东爱歌。 曾经沉默的我愿意为你唱那首歌。 第十六位韩红朝圣之心。第十五位王铮亮认我。 此生有过为方挣脱。 第十四位吉克隽逸 Space Oddity。第十三位苏立生爱好忧郁症。 我想问问自己到底在哪里。 第十二位李荣浩耳朵。 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质的，茶饭不思呆呆的凝望着。 第十一位冯丽君烟暖雨收。 明明是星星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欢迎来到全新一周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是一周音乐大事记，带来历年在这个星期发表的精彩的唱片音乐。陈慧娴是很多人记忆当中有着众多经典的来自香港的歌手，而在近些年也有不断专辑发表。我们说到三年前，2015年的11月19号，陈慧娴的这张专辑呢，以净化之名重新演绎经典老歌。我们来听她和太极合作的《傻女》。 这夜我又再独的夜半无人的空气。穿起你的毛衣，像眼冒天的空气。仰慕中长袖不经意地，抱着我静看天地。仰唇在无味的衣领上，笑说最爱你的气味。我恨我共你试探，然而完场的好戏。从此每天饰演你，夜里便来伴我中，默然但愿默许我，将肌肤紧贴你，将身躯交予你，准许我借夜做旧角色，准我快乐地。 饰演某段美丽故事主人，饰演你旧年共寻梦的恋人，再去做没留着情泪的伊人，假装最有从前演过的戏份，重饰演某段。 来自2015年的 Evolve 专辑，陈慧娴和太极乐队合作的陈慧娴的一首经典作品叫《傻女》，比起30年前的原版，有着更加温暖的气质。那比起卫视电音化的翻唱，这一版我觉得更加的源远流长的感觉。那接下来一周音乐大师记，我们来到11月20号，首先来关注两张11年前的专辑。曹方在推出《遇见我》专辑之后，由于唱片公司经营等原因，他休整一年多的时间，在放松旅行的同时创作啊，进而也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以独立发行的方式来打理自己的音乐。2007年11月20日推出《比天空还远》专辑，来听一下这首标题主打。 谁能给我无限辽阔？天空空空如我，告别一厢孤独的客，两个人微笑着。谁能给我自由？在屋顶晨光之上，露出一段空白身后，没有人发现我。路途比天空还遥远，心一直 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周一的第一个小时是一周音乐大事记，我们听到的是曹方的《比天空还远》。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还有一张专辑，就是胡彦斌的《男人歌》专辑，当时他凭借这张专辑拿到了中歌榜的年度最佳男歌手大奖啊。从出道以来，他一直就是歌坛年轻实力派的代表，而这张《男人歌》则是有了更加成熟化的音乐表达。我记得在颁奖典礼的时候，他表演男人 KTV， 正好陈奕迅坐在台下，他干脆邀 Eason 上台共同完成表演啊。胡彦斌《男人 KTV》。 行走在刚刚想起，就有人哭红了眼睛，唱着他们的定情曲，对不起，点了你的伤心过去。 TV 侯彦斌，他的歌唱生涯当中的一首代表曲目啊。 我们听了两张2007年11月20号发表的专辑，那么十年之后到了2017年的这一天，朴树的猎户星座专辑推出了实体版，让我们歌迷可以在唱片架上集齐朴树的唱片。经过14年的等待，经过了创作修整暂停延迟等等这些状况，从去年4月的数码版到11月的实体版，终于等到朴树的情怀与才华的融合体。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 ？Via Via， 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着的。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朴树平凡之路， 明天一早 觉得这两首歌有一种无缝链接的感觉，都有一种在路上的感觉。在奶茶的音乐当中，最具独到气质的作品就是这首《分开旅行》了。除了 featuring 黄立行 Stanley 之外呢，还有我们现在听到的戴爱玲的花腔女高音铺在上面呢。这首歌收录在2003年11月21号发表《奶茶》从滚石过道到 Virgin 的第一张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 我选择去洛杉矶，你一个人要飞向巴黎，尊重各自的决定，维持和平的爱情。相爱是一种习题，在自由和亲密中犹豫。你问过太多次我爱不爱你。 Black Black Heart， 想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想结局我明白，停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怕里下一整天。 证明也不知道怎样证明，相爱是两人事情，我不喜欢你怀疑，怀疑爱是可怕的武器，谋杀了爱情。我在这里本来是晴朗好天气。 Black Black Heart， 想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想结局是分开旅行啊，为何想结局我明白，停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巴黎下了一整天雨。送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想结局我明白，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巴黎下了一整天雨。 休息一下，不需要那么的密集，每一秒钟都连在一起。你问我爱不爱你，这个不是个问题。 现在这个 rapper 呢是 Stanley 黄立行的。 我也真的不希望你离去。 后面的花腔女高音呢是戴爱玲啊。他们和奶茶都是当时属于 Virgin Music 维京唱片啊。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分开旅行》，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2008年11月21号，蔡琴推出了一张 Hi-Fi 品质的影音专辑，叫《不悔》，收录了各个时期的影视歌曲，除了有李宗盛为中国电影百年所特别创作的给电影人的情歌之外呢，还重新演绎了蔡琴与李宗盛第一首合作的作品。我们来听1983年电影同名主题曲《油麻菜籽》2008版。 你从那些艰苦的日子走来，是怎样莫可奈何的忍耐，而从前未曾给我的爱和关怀，今天在你带泪的笑里找来。谁说我只是你不知

物山水写生等100多幅画作，参展画家七八十人。参展人数和作品的规模之大、数量之多以及地域之广，在以往的师生作品展当中尚无先例。为了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和建院69周年，本月22号，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联合市国资委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都城：我们与这座城市》展览。伴随着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承担并且完成了北京及全国各地许多重要的设计项目，贡献了不同时期的设计经典。展览将展出这些经典建筑的设计理念和感人故事，到12月8号结束。前天，知名自然博物讲师、自然摄影师郑阳在西城区青少年图书馆为读者展示了不少存在于热带雨林、东非草原乃至北京香山公园里的神奇动物，并且讲述了在野外人们遇到不同动物时的注意事项。这个讲座是西城区青少年图书馆本月科学阅读读书分享活动，也是北京阅读季东读人主题活动之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麒麟。一周音乐大事记就在中歌榜。今年 SHE 风风火火庆祝他们的17周年，而当年和他们同一年出道的还有 Twins。 首先来关注的是17年前2001年11月22号 Twins 推出了他们的第二张专辑《爱情当乳尊》。我们说到黄伟文的歌词呢，印象是比较有趣甚至是烧脑的，有着这个独特的视角跟别开生面的故事性。其实 Twins 早期很多少女心的歌词都是出自于黄伟文，比如明爱暗恋补习社、下一站天后，当然还有这首专辑的同名主打《爱情当乳尊》。天呐，现在来听17年前 Twins 的歌曲，你还能听得下去吗？真的是当年有多新潮，现在就有多 old school 的感觉哈。Twins 的爱情当乳尊，这意思就是竭尽全力去爱的意思哈。好，一周音乐大事记，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点是10月23号， 2004年，吴克群同名专辑大获成功，很多人会误认为这是吴克群的第一张的唱片。其实早在2000年的11月23号就推出了首张专辑《一个人的 Tomorrow》。另外说到林俊杰，很多人会把他2001年写给张惠妹的《记得》当作是最早发表的作品。其实呢，在吴克群这张专辑里就有林俊杰的歌。18年前还没有出道、没有名气的 JJ 呢，这个给从选秀脱颖而出的新人吴克群写了一首歌曲哈。而日后呢，两个人的成功似乎都和这首歌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来听一下吴克群第一张专辑《一个人的 Tomorrow》 当中的《Where Did You Go》。 天空刚醒来，我和空气正配歌，一脸倦容。站在我门口，你全身湿透，握住我的手。轻描述你找到港口，将有漫长的飞行。虽然没把握能安全降落，你说他非常爱我。彩虹在雨后， And where did you go？ 我们说什么你才不会走，只是眼泪说你并不爱我，我最好沉默让你放心走。也许这一刻是你最后握着我，我闭上眼睛，眼泪背后都看见彩虹。爱已长大，不要人牵挂， My girl 就快蒸发。我紧抱着她，如果她害怕，我不会搬家。你轻描述你找到港口，将有漫长的飞行。虽然没把握能安全降落，你说他非常爱我。彩虹在雨后， And where did you go？ 我能说什么你才不会走，只是眼泪说你并不爱我，我最好沉默让你放心走。也许这一刻是你最后握着我，我闭上眼睛，眼泪背后哦，看见彩虹。彩虹在雨后， And where did you go？ 我能说什么你才不会走，只是眼泪说你并不爱我，我最好沉默让你放心走。也许这一刻是你最后握着我，我闭上眼睛，眼泪背后哦，看见彩虹。 建成大饭店，未尽的心愿，你怀疑是否夸大的自恋，得到的为何无法完全如你所愿，在飞驰的时间漂浮树想抓住天不变，庆幸是你看见 2005年的11月23号 ，Eason 推出从英皇转签环球之后的第一张普通话专辑叫《怎么样》。唱片公司邀请到了三位著名的音乐人来担任制作人，其中一位呢是 Jim Lee， 还有王双俊和梁翘柏。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梁翘柏为陈奕迅呢特别打造的一首歌曲，叫做《浮城》，啊，蛮迷幻，有一种 New Wave 的感觉啊，倒蛮像他早年间浮世绘的乐队时期的风格。一周音乐大事记，我是麒麟。接下来去年的一张专辑，2017年11月24号，阿兰推出了专辑《十念》呢，这也是为了纪念从2007到2017，从《明日赞歌》到《十念》，他出道的十年。我们来听一下著名音乐人菊池一人为阿兰创作的《牧野往事》。 你是否数着稻穗？吹走我草帽，却看见你微笑的余晖，云雾徘徊，星光摇曳追随，你说不会让我孤单的花烫了双飞，你不一停留，我们找到所有的因为唱的歌谣被冻住了嘴，我在呼唤我所爱的人，我在这里祈祷着每天你要幸福快乐的，我在呼唤我所爱的人，会听见那美好的时光。我在为你歌唱。 天会长大，你要幸福快乐，远方的你，我所爱的人，你会听见。 不想谁，我要陪。 2003年的10月25号，梁静茹推出了新歌加精选集《恋爱的力量》，对出道5年的音乐进行了归纳总结，同时也有5首新歌推出。我们刚刚听到就是其中之一《不想睡》，这首歌呢翻唱周华健的《海角天涯》。当然，这两首歌的旋律部分都是源自宫泽和史创作的民谣导歌，所以呢，我们一连听到2首都是有日本血统的歌曲。接着下来，2016年10月25号，郭顶的《飞行器》的执行周期，这张专辑让幕后深耕多年的郭顶重回歌手身份，同时有着深邃宇宙感的音乐也成为了他鲜明的个人风格。这张专辑呢，在业内有着非常好的口碑。我们来听这首《水星记》啊。 让眉云你眼睛，银河有几颗星？时间的缝隙，它依然真实地吸引我轨迹。这瞬间的光景，最亲密的距离，沿着你皮肤纹理走过去，这手臂做个梦。做个梦给你，等到看你银色满际，等到分不清季节更替，才肯说着你。还要多远才能进入 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想感受东北的冬天，来长白山鲁能圣地，滑雪度假、特色酒店、主题商街随你所选。预定咨询电话400-8786-35。 百万平品质大境，琉璃河湿地天然氧吧直送，均价14000元每平。琉璃河畔博悦山80-130平，2-4居全龄户型，畅享京城纯熟配套。热线813705-05。 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住房字2014-048号。 真香警告：深秋11月，北京 SKP 周年庆开始啦！满千返百、10倍积分、满额有惊喜等更多活动到店发现，看好你的钱包，盯紧你的余额。11月15至25日，朝阳区大望桥北京 SKP。 歌唱北京，爱北京。

的藏号金沙，若只如初见。新歌四号，蔚蓝在月台上等你。新歌五号，宋秉阳孤单据点。新歌六号，李晓东梁古池热血青春。新歌七号，诺尔曼野马的睫毛。新歌八号，朱星东熬夜成瘾。 直到熬夜成瘾，习惯没人关心。 新歌九号，刘珂已无虑。 青山一片远漠，千难几归处。 新歌十号，岛屿心情灯火。 真的人奔跑往家，交出偏见。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麒麟在北京，欢迎各位来到今天全新的中歌榜。这个小时带来起跑线上的十首推荐新歌，从现在开始将为期五天的长跑在本周日接榜专题时段决定是否上榜以及首周成绩如何。新歌一号，魏晨红尘。 拂晓上西楼，昨夜风一如秋，凉风荡孤舟，青山远近悠悠，乘兴泛轻舟，书声浪细雨凉，我问清风不如与我红尘走一场。那年春天桃花香，配酒唱，看世间逍遥，人生如提翅而翔。我想重生多喧嚣，求不得解药，情也痴恨也绕，伤离别爱寂寥，熙攘攘总会命里折了 上车站灯箱广告啊，我想有些人看到过江夜的宣传海报。与此同时呢，音乐原声也是陆续推出。这部剧呢，由王铮亮担任音乐总监。除了之前上榜他本人的任务之外呢，这首本周新歌一号魏晨的《红尘》也是王铮亮作曲，作词则是剧方的制作人王玉仁啊。接下来新歌二号是好久不见的陈志朋，现在对他的印象呢，已经不是当年的小帅虎了，而是一个比较大胆的混搭的，这是走视觉路线的这么一个特立独行的陈志朋了哈。那前阵子呢，陈志朋呢在微博秀出自己儿子一段视频，习惯了他各种出位的造型、各种人设，突然了解到他父亲的角色之后呢，有一种突然一暖的感觉哈。 很奇妙啊。本周新歌二号是陈志朋的全新单曲《我就爱你》啊，也是一首融融暖意的情歌，有着爱情最本色最简单的模样。 走过街角，我又遇见你，你穿着浅蓝色百褶裙，微风轻轻摆动你那撩人秀发耶，而我把你装进眼睛里，树影摇影，我鼓起勇气，冥冥中走向前靠近你，心动从这一刻起，希望能够守护你，故事的开始很美。 朋友的新歌我就爱你啊，本周中歌榜 Top 40的新歌二号。很难想象在他夸张的妆容下面唱这首质朴的情歌哈。新歌三号是金莎，他这两年的单曲大多都是和影视相关，这首歌呢也同样是一首 OST， 本周中歌榜 Top 40新歌三号，金莎为电视剧《回到明朝当王爷之杨凌传》所演唱的片尾曲《若只如初见》。这部剧的原声带每一首歌都有四个字的点评，那么金莎这首歌概括很贴切，叫做甜美如初啊。 只为当时一眼，只在一念之间，那样倔强等到今天，以为你是幻觉，可是你在眼前，我怎么忍心拒绝。等我等上 听拒绝。 金莎的一首 OST 叫做若只如初见，那想起来了13年前他刚刚出道啊，唱被风吹过的夏天的时候的金莎，到现在一直是甜美如初的哈。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那接下来是本周新歌里面的唯一的一首粤语歌曲，这是来自蔚蓝的在月台上等你。蔚蓝的音色呢，总能够在情歌当中显现出很大的感人的指数来哈。那么这首歌呢，有着简单动人的故事，说是呢，在成长的月台上，每个人来来往往，登上爱情的列车，那么只有他总是形单影只，因为手里拿着独身的车票，不只是伤感，甚至是有些扎心了。在月台上等你，有多少爱情就是因为等一个人而错过了更多呢？ 慢了脚步，思索着未来，未见你在，当我转入成长的月台，做个记号，比繁荣下载，在人海挤拥，等不到你爱，等等一朵花会开，等不到个大概，恨你在现场没出彩，等绝望地等你来，列车将到站，人还未到，向明日挚爱，和你将 你身影飘渺， 倦了，谁也等到麻木了，情爱分分两极，充满压力是吗？代价不少，时间不会停顿了，和你不再同步走散了，一天黑一道晓，便拿着当心的车票。 宋炳洋的孤单据点，我突然觉得他声音里面呢有着魏晨跟王铮亮的混合体啊。这首歌听起来还蛮 传统的吧，应该可以这么来说。因为这首歌呢是宋秉阳在8年前就完成的一首歌曲，而且播上网分享还有着不错的人气，这一次重新编曲演唱，作为电视剧那么属于我的星光的片尾曲啊。麒麟在北京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呢，下面这首歌呢还蛮厉害，这是第7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主题推广曲，是来自李晓东和音乐人梁古驰合作的《热血青春》，本周的新歌6号。别走开，稍后还有4首推荐的新歌，等着和你一见钟情。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本该是缘念一场，不料却缘由两相，谁轻许的一眼地老天荒，才不问来日方长，遇上苍月发散场，舍下我此生时光，谁如愿以偿能毫发无伤，但求你别来无恙，明明是心心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身旁的远方冷月

成立于1960年的澳大利亚昆士兰芭蕾舞团将于11月20号到21号首登国家大剧院，带来经过独特改编与新西兰皇家芭蕾舞团联合制作的莎士比亚经典喜剧《仲夏夜之梦》。这部剧的音乐非常有特色，著名音乐家奈杰尔·盖纳特别选用了门德尔松的《仲夏夜之梦》、赫布里迪岛序曲、无词歌和著名的婚礼进行曲来配合神圣梦幻的芭蕾场景。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九点爱的更九点，晚十点男左女右。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魏晨《红尘》。 那年春天桃花香，借来桃花配酒尝。 新歌二号陈志鹏《我就爱你啊》。 我就爱你呀、啊，爱你呀、啊，爱你呀、 啊。新歌三号金莎《若只如初见》。新歌四号蔚蓝在月台上等你。 我泪沾眼泪滴流。 新歌五号宋秉阳孤单据点。 想念一点一点变成了孤单。 新歌六号李晓东梁古池热血青春。 我知道人潮人海人来人往都在等。 新歌七号诺尔曼野马的睫毛。新歌八号朱星东熬夜成瘾。 直到熬夜成瘾习惯没人关心。 新歌九号刘珂已无虑。 青山一片远雾千难几归处。 新歌十号岛屿心情灯火。 真的人奔跑往家交出偏见。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欢迎回来，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歌榜。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著名音乐人布仁巴雅尔的女儿诺尔曼的《野马的睫毛》，特别献给爸爸的一首歌。他的父亲呢，在两个月前因病突然离世啊。来听一下这首推荐新歌。 全世界都陷入了悲伤，我却从未见过这么美的月亮，它骑着风马飞向远方，天空可能想听它歌唱。伟大的你，渺小的你，渺小 成了 音乐重播不停，暗夜独为客厅，有困意也不想闭上眼睛，一个人看夜空中的星沉静，享受孤独的高兴。一个人看场电影，对白糟糕的剧情却让我哭红了眼睛，外表坚强的我内心脆弱的好久不能平静，直到熬夜成瘾，习惯没人关心，身体很疲惫却又害怕面对天明，睡去又不甘心，期待谁发来的短信，哪怕是一句晚安也高兴起，我一熬夜成瘾，真是没人来听，每次到深夜都没勇气迎接黎明，这房间好安静，只有我呼吸的声音，陪着窗影无病呻像电影，对白糟糕的剧情却让我哭红了眼睛，外表坚强的我内心脆弱的好久不能平静，直到熬夜成瘾，习惯没人关心，身体很疲惫却又害怕面对天，待谁发来的短信，哪怕是一句晚安也高兴起，我一熬夜成瘾，心事没人来听，每次到深夜都没勇气迎接黎明，这房间好安静，只有我呼吸的声音，陪着窗影无病呻吟， 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本周的新歌八号朱星东的全新单曲《熬夜成瘾》。 直到熬夜成瘾，习惯没人关心，身体很疲惫却又害怕面对天明，睡去又不甘心，期待谁发来的短信，哪怕是一句晚安也好心情，我欲熬夜成瘾，心事没人来听，每次到深夜都没勇气迎接黎明，这房间好安静，只有我呼吸的声音，陪着窗影无病呻吟，是我的命。 年纪大了，彻底不能熬夜了，我现在要早睡早起。朱星东的熬夜成瘾呢，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歌曲，就是一首算广告歌，接下来是致力于禅意中国风的刘可以呢，应辽宁锦州北镇市的邀约，与搭档百慕三十带来城市文化的主题曲哈。这个北镇是非常的漂亮，有着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和魅力啊，那儿还有一座山叫做吴律山，我们听一下刘可以的吴律。 吴律山下一夜东风暖，翠峰深处几树梨花日颤，隐约是故照亮杯中云山。 清风沉沉，白云去又还，莲花试探，望黑望不穿，世间多少事，过尽千帆，静坐一盏，回首未留。来世的尘土，听风吹过松竹，自在即归处，借一壶清澈伴日出。 这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 刘珂以无虑是本周的新歌九号啊，静心纯雅的禅意音乐来描绘了五绿山的古韵幽静啊。如果想去玩的话呢，这个地方在辽宁锦州的北镇市，离北京不会很远的啊。新歌十号是第一次来打榜啊，他们是来自西安的乐队，名字还蛮浪漫，叫岛屿心情，成军11年了，有了多元的音乐风格，他们是以英里和英伦摇滚曲风为主。这首灯火是今年岛屿心情乐队的第三首单曲，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前往中国榜在新浪的官方微博为他们投票转帖和评论。 双臂鼓起勇气，拥抱。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第十位，张靓颖，我不在。 我不在等着别人的慷慨。 第九位，许巍，我的爱。 花盛开在风里，远山映在蓝天里。 第八位，张信哲，终于等到你。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第七位，邓同天，心事。 望你愿意重重修。 第六位，王铮亮，你从未忘记。 你从未忘记，也从未远去。 第五位，腾格尔，凡人英雄歌。 好人难当，命不难逃。 第四位，沙宝亮，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 未来不问情，相见不见时，留给你一寸心。 第三位，林玉群，如果重来。 也许会争吵，也许会微笑。 第二位，陶晶莹，没有你就没有我。 没有你就没有我，现在我为你守护。 本周冠军曲，李建清，找到你。 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地方仍旧种着曙光，能抗住风浪，能收获希望，愿与你分享，愿一起担当，用彼此给予的力量，坚守心底的善良。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让我们直面荆棘坎坷，驱散黑暗，哪怕命运流转，时光洪流冲散，坚信能穿越新的荒漠，找到你，温暖你的。